心碎前一秒，用力的相拥着沉

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并肩看天边的落日，并肩听并肩的鸟语，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。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美丽的回忆。 你在工作中受了委屈，嚷着我不干了，但是第二天又会听着闹钟起床，快速洗漱好去挤地铁，在电梯上开始用跑的计算着几点出门才能有买早餐的时间，在心里给自己喊一百遍的加油。看到过那么多算不上幸运的人都在努力生活，觉得现在的自己苦一点并不算什么，还好我们都没有放弃对生活的追求。

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，回首又已经别人不出来时的路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怎么

95年的香港，张国荣宣告复出，加盟了滚石后推出了唱片《宠爱》。这张专辑收录了张国荣最宠爱的六部从影的代表作，同时也是歌迷最宠爱的十首主题曲。从《夜半歌声》到《霸王别姬》，可以说是张国荣从影经历的一个全记录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张国荣《夜半歌声》。 只有在夜深，我和你才能敞开灵魂，去释放天真，把温柔的吻在夜半时分化成歌声，依偎你心门。我祈求星辰月来作证，用尽一生也愿意去等，终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，带着你飞去看一看月亮代表。

始看到现在，也同样落得不可能。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，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？我不能，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？从未想过爱一个人需要那么残忍才证明爱的深。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，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？为你等从一开始看到现在，也同样落得不可能。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，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？我不能，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爱错了的人？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江前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很多时候，因为不了解车况，原本一些小毛病会被放大。实际上，在有些时候碰到一些情况，只是一些假的故障。比如车辆排气管冒白烟，冷车时严重，热车时就不冒白烟了。这是因为汽油中含有水分，而发动机过冷，进入气缸的燃油未完全燃烧，导致雾点或水蒸气产生，形成白烟。不用慌张，一旦发动机的温度升高，白烟就会消失了。有些车主新买的车辆发动机抖动严重，有时候故障指示灯还会偶尔闪亮，可能是使用了不清洁的燃油，导致了供油系统的污染或者是堵塞。一些车辆的尾气排放监测系统能检测汽车尾气排放和燃油清洁情况，所以使用不洁的燃油会引发燃油供给、点火、排放系统的污染，进而导致了发动机故障指示灯点亮和不同程度的发动机抖动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只要彻底清洁被污染的系统之后，持续的添加指标性能稳定的汽油，并添加定量的油路清洁剂，情况就能得到改善了。一些自动挡的车在坡路停车时，有的时候 P 档的位置变速不能翻动，这是因为可能停车时先踩下了制动，后将档位放到 P 档位置，抬起制动踏板后，车辆会因为自重移动，导致了变速器内的机械锁止爪受力卡在了爪槽内所致的，造成出现了翻动档位时费力的感觉。正确的操作方法是踩制动踏板，将变速杆放置在 P 档，拉起手动制动器，然后抬起制动踏板。有些时候在启动汽车时发现突然钥匙拧不动了，很可能是方向盘锁死了，这个其实是汽车很常见的一个防盗功能。车主应该右手轻拧钥匙，同时左手轻转方向盘，方向盘就会自然解锁，爱车也就顺利启动了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

时空，黑云在降落，我被它拖着走，静静悄悄，默默离开，陷入了危险边缘 ，baby， 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，哦，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。暴风圈来不及逃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就像龙卷风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你。 很多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，每一个行业都值得被尊重和善待。下一次当你拿外卖的时候，请不要吝啬你的善良，一句谢谢辛苦了，就能让他们感动半天，就能让他们对生活充满希望。 想别离。 离你。 就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李科。今天是2018年4月13号，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情？让我们一起来回顾。79年前的今天，1939年4月13号，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，首演后引起巨大的反响，在全国广泛流传，它对现代中国的音乐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68年前的今天，1950年4月13号，新中国第一部法规婚姻法诞生，对保护妇女权益、提高妇女地位、提高婚姻质量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30年前的今天，1988年4月13号，海南成为中国第31个省份。23年前的今天，1995年4月13号，中国第一架超音速无人驾驶飞机在空军某试验基地试飞成功，这标志着中国无人驾驶飞机的研制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。

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，你觉得你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一次经历是什么？听友海海留言，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自己做生意了一天赚了1000块，最可贵的就是我从一点都不懂，再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成功了，主要是学会了好多的东西。我看到大家的经历都很励志，也继续欢迎你与我在969微信公众号互动。下来这首歌曲，汪峰《花火》。

人生实苦，但是请你足够相信，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，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。有的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，有时你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会泪流满面，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。愿你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，依然对明天义无反顾。 有些笑容总是浮现我脑海，总是在每一个孤独的日子，我一个人弹琴到深夜。我多么想告诉你，在这些奇妙音符里，我听到善良诗句，一个光明的世界。我开始静心倾听，风吹动树叶的声音，看每一次日出日落，听鸟儿的歌唱。城市和头顶无尽星空，总会在每一个仰望的午后，仰望天空湛蓝的深处，我开始懂得珍惜和你每一次的相聚，静的感觉着你心中的悲伤和欢喜，也开始懂得忏悔，在这短暂的一生里，我甚至来不及爱你，把最美的献给你。